花一辈子。 沧海一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32例一例相爱，为庆祝奥迪进入中国30周年，8月到北京奥之旅选购任意国产奥迪，即赠第3次保养。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8月7日，涿州市召开全市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工作调度会，推动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工作顺利推进。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出席会议。会上，市住建局负责人解读了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汇报了2011年以来本市保障房建设情况。陈宇指出，棚户区改造及保障房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对改善城乡环境、提升城市品位、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代表群众利益，积极稳妥规范操作，操作中要坚持全市统筹、规划先行的原则，要严格按照规范操作实施，坚决杜绝违规违纪行为，坚守底线，防止腐败问题发生，要抓住机遇，分开层次，抓住重点。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协调配合，攻坚克难，全力推动本市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促进全市城市建设工作取得新的突破。8月7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到市发展改革局调研指导工作，政府办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在听取发改局相关工作汇报后，陈宇对下半年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要求在新政策面前要勇于担当，理清发展思路和定位，抓住协同发展的大好机会，积极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同时要围绕市委市政府明确的目标任务，抓好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为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我是思源，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哦，我喜欢

是在喧哗，因为大声说为你而沙哑。 用手中留下轻描着你的脸颊，也答应说好的未来绝不会童话。 许过的承诺我就不会再去拿，因为我爱你呀。 江苏念杨枝花，有你的记忆干燥成瓶中沙，小小楼板响着你滴滴答答，擦妹妹的指甲和你泡的茶，原来幸福可以这么优雅。 大风沙大风沙，我一样知道你爱，管他风怎么刮，管雨又怎么下，你的我就原来一下下不再不属于自己的话，后来闪着泪光为你我 这种进入花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首创奥特莱斯 ZW 汽车养护工作室，目前是房山区最贵汽车惊喜店，店内汽车美容保养快修及车检业务一应俱全，联系电话及同步微信13021138297。 离别你，离别。